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是十一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哈，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开通了视频直播。 大家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首先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在首页找到我们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右上角有一个小摄像机的标志，您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呢还可以通过我和李凯老师我们俩人的新浪微博、个人的账号啊、可以搜索李凯电台，这是李凯老师账号，或者是 RBC 左小美、这是我的个人账号，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 当然了，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您可以互动留言哈。今天是最后一个工作日、明天对于我们俩来说还是工作日， 因为明天我们还要直播 对，所以虽然明天是长假第一天，但是我们俩还会在直播间守候大家，也依然通过我们的刚才说的这几种方式视频直播我们节目哈。 没错。 到时候也希望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吧。眼瞅着国庆节即将到来，带着浓浓的爱国情怀的中国红口罩开始在线上线下热销。今天我还别说，我去了一家医院、然后看到有些人带着这个什么我爱你中国啊这样的口罩，真的在医院里边红色的特别显眼。 哟，那人家还挺有过节的仪式感的、是不是？ 包括像我爱你中国、祖国万岁、中国青年这样的标志哈，在口罩当中特别的好看。29号下午呢，在百荣世贸商城 C 座一家百货店内，店员正在热情的向顾客介绍新款的口罩。你看，新上架的国庆口罩、优质熔喷布的，这两天卖的特别火，想要赶紧入手吧。在货架上除了常见的白色呀蓝色口罩，一排红色口罩格外显眼。 手慢无， 什么叫手慢无？ 手速慢了的话没准还抢不着呢， 没了是吧。反正呢这个其中的一款呢是红黄渐变色，特别好看。 红黄渐变色也就是我们国旗的配色是不是？ 上面呢还会有祖国万岁四个字哈，那么其中还有一些图案呢，包括什么六架飞机整齐飞过的图案，画出了一个长长的纬线。人家店家说了，说这两款都是这周新上市的，十块钱一包，每包呢十只，卖的特别火。说一会儿呢我还要发快递给客户，说人家一口气就订了100包。 嚯、大客户、 大客户啊。除了百货商店，不少药店也推出了应景的国庆口罩。像北京的六合堂药店，一整排货架都放着鲜红的我爱你中国的口罩，三层细菌的过滤设计，每个口罩都是独立包装。店员跟记者说，说你看这个口罩啊，这两天才上市，属于国庆限量款，目前库存呢还有200多包，卖完就没了。而在白塔寺药店也上新了一款红黄渐变的中国风口号，这个口罩右上角一颗红心表达了对祖国生日的祝福。那这款口罩上市3天左右就被抢购一空，目前您去也白去，没货了。 还真是手慢无，是吗？ 手慢无哈。当然了，在网购平台，中国红的口罩也成为热销产品。在街头呢，部分市民为了迎接国庆呢，早早购买并佩戴了中国红的口罩出行，令不少人侧目。 你说还真是这样。比如说今年过年的时候，今年不是牛年吗？ 对， 我还记得过年那起儿，好多朋友都会戴什么牛气冲天、牛那些口罩。 那起儿你戴什么口罩啊？ 普通的口罩。 你那时候跟我不熟吧？ 今年过年时候、那确实不熟， 是是是， 现在说不上熟嘛，连个客都不请。要不择日不如撞日。 又来了，那时候我有一沓的那个好几包的那个中国红的牛年口罩，全送给于飞了。 接着说稿吧，这节目没法上了。 有视频可以看得见表情。 一整包是吗？ 对。 全都送于飞一人了。 对，我觉得大小伙子一男士像我戴一红口罩吧显得别扭了，虽然过节我就全送给。 没事儿没事儿、 啊、 下了节目我就告贺林。 嗨，这还带这样拉帮结派的是吧。在网购平台上，中国红的口罩成为了热销产品哈。那么这个有一位王女士就说国庆节呢准备带孩子出去玩，到时候戴上这个红色口罩肯定特别拉风、 哎、特好， 哎，也能培养孩子的爱国情怀。 嗯，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市面上各种中国红的口罩价格趋同，但是有些啊不是医用的防护口罩啊、 嗯、 您还得稍微的仔细看清楚，就是和医用口罩相比呢抗菌性能稍微差一点点。您在挑选的时候可以通过包装上是不是标有生产许可证，包括药监药叫什么生产许可证， 药监局是吧， 就是它有一个药监械吧，机械的那个 哦、 啊、 药监械生产的 许可证、 嗯、 哎，来判断它是不是医用级别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当然了，如果您只是日常出行的话可能稍微的还好一些， 嗯， 如果去医院还是防护级别更高一些。 没错，我觉得大家追求口罩的颜色啊或者款式越来越好看，这本身没有错，但是口罩它毕竟还是一个医疗防护用品啊、 哎、嗯， 咱还是首先得考虑它到底能不能隔绝这些细菌和病毒， 没错， 最要紧的。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眼瞅着这个十一假期哈，七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也会逛个街。 嗯，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吃喝玩乐的这些小店， 哎、 您喜欢哪家？为什么？对吧？就别说大的，比如说吃，有很多的大饭馆啊，其实呢趋同。小店可能各具特色， 而且不同的商业区可能也会聚集不同类型的小店、 嗯、哎，比如说有一些卖炸糕的、 啊、 卖豆汁儿的、 啊、 对吧， 要不咱择日 不 如撞日，看看哪儿有什么炸糕聚集地、 啊、 豆汁儿聚集地、 嗯、 还有松打头的那个 啊，当然了那个这个啊，当然了包括像什么冰激凌 啊 这些都算小店、 啊、 对吧， 这倒也是。 你吃过什么涮羊肉口味的冰激凌吗？ 吃过，你别说还真吃过呢。 好吃吗？ 嗯，其实就是麻酱那料的味儿。 咸的是吧？ 咸的。 你是够咸的。 嘿，怎么说话呢？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那些吃喝玩乐的小店您都喜欢哪家，有什么样的特色，为什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 我先跟大家那个解释一下，我看到很多朋友在平台上说、哦、哎，听听怎么看不到你们的视频直播、 嗯、 大家别着急，让我们李凯老师跟我们听听的工作人员沟通一下、 沟通一下、啊、 如果大家想现在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啊、 我和李凯老师的个人微博号还是开通的，您可以搜索李凯电台或者是 RBC 左小美、 嗯、 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 行， 包括也欢迎大家持续跟我们说说您都喜欢去哪儿逛吃喝玩乐的小店、 嗯哎、 哪家你特别喜欢、 嗯、 啊，特别有特色，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还是说说口罩的事儿、 啊、 你 说 这疫情来临之后，咱们普通的市民出门必须得佩戴口罩，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呢非要给自己的车也戴一口罩。 多大的口罩照多大的车？ 主要啊是照那车牌、 啊、 给它照住了、 哦、车牌遮挡号牌啊， 那可不是吗，违法乱纪的时候、 哎、 是吧，这不就拍不着了吗、 嗯、 总有人有这样的侥幸心理。你说你虽然给车牌戴上口罩是能躲得了探头的拍摄，但是您躲不了身后市民朋友的举报。 嗯， 比如说9月29号北京市交管局啊就发布了最新一期交通违法举报线索的处理情况，像咱说的什么遮挡号牌、不礼让斑马线、闯红灯这样的违法行为都在被举报之列。9月13号早上7:55，也是早高峰的时段，丰源路高丽庄路，一位市民驾车的时候就发现前面有一个丰田小客车 啊， 那个后车牌号啊被戴上了口罩。 嗯， 拍照之后呢，这位市民就向北京交警微博来反映了情况，丰台交通支队大红门大队立刻开展了调查。因为这个照片啊没有能够记录前车完整的号牌信息，所以民警同志就根据网民提供的时间地点等等信息去调取了事发时候沿线的监控视频、 嗯、 对符合车型还有行驶路线的违法嫌疑车辆进行筛查，最终锁定了一个违法车辆。那民警随即和车主王某某取得了联系，要求他到队接受处理。那么在2天之后，也就是9月15号，这个车主啊是来到了交通队，对自己的交通违法行为表示认可。大红门大队也对他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块，驾驶证记12分。 这就直接回炉再造去了， 对， 是吧？ 你回去重新学去吧。 哎呀，除了我们说这种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最近咱都提倡礼让斑马线嘛，所以呢，9月17号的时候，西城支队也接到了一位市民的随手拍举报，说在西城区广宁博街和复兴门北大街路口啊，一辆白色的特斯拉小轿车没有礼让行人。 你瞧瞧， 这处路口位于西二环的辅路，其实平常交通流量是特别的大，行人通过的时候，机动车理应停车让行，但是个别的司机啊，他非得跟行人和那些非机动车去抢道，甚至是逼停通过斑马线的行人。西城交通支队立刻对这样的行为开展了调查，那么根据市民提供的线索，民警也是很快联系到了当事的驾驶员李某，要求他立刻到交通队接受调查。9月23号，这位李某是来到了交通队，民警呢也出示了举报证据，也就是我们市民通过随手拍 对拍的那个视频。 李某啊是承认了自己交通违法的行为，所以西城交通支队对他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却未停车礼让的违法行为，依法处以2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3分。所以这两个案例其实都告诉我们，千万您开车上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不要觉得自己我是不是给车戴一口罩，你也探头拍不下我。 对对对对。 要注意，我们有很多的热心好市民，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监控摄像头，是吧？都在监控着这些不文明、违法的行为。 就是热心好市民还是非常多的啊，也是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高压的态势之下，咱遵纪守法，别让人家老戳你后脊梁。对吧？那个老周问了个问题 啊， 美哲，你说那个口罩跟车上那个，应该叫屁帘吧？ 你要照一步，是不是也能叫屁帘？但是总有人就拿那个口罩故意的遮挡一下， 哎，那真是， 那不带俩袋儿吗？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的是您这个十一假期有哪些小店儿哈。觉得印象深刻，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用户8216说，喜欢哪家小店？当年前门大街有一家卤煮，正经的京味儿，经典美味，后来搬走找不着了。 所以有很多的老店可能也在不停的变换店址，包括人有的开分店， 哎， 或者有的是不是也遗憾的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当中。 原来有好多，包括那天还跟美哲说，我说你看那个牌子上面写的是门框胡同什么什么什么店 啊，对对， 但是它确实不在门框胡同里， 嗯 啊，是因为早年间在门框，后来重新这个生意好了在闹市区，生意不好呢就有别的地儿。 这也侧面说明了人家声名远播嘛，虽然可能不在原址了，但是这个品牌，这个名号还是保留了下来，是不是？8398也说，我特别喜欢新街口到西单这条大街上的小店儿，东西呀，又全又时尚，什么都有。您要说李凯老师也特喜欢这条街，是吧？ 是，我不 是跟给我起了一名叫什么新街口豁口，总是跟我说，美哲，你要是有空的话哈，你就什么骑自行车，或者步行，你就从新街口豁口。一直往南走是吗？ 啊，对对对对啊！ 你看我都记着呢， 哎， 我就是缺一老北京人带着我逛。 每一站都会有自己的特点，从那边开始卖衣服的小店，然后开始卖电动的那个叫什么游戏机的小店，后来卖什么乐器 乐器 好几家，卖什么吉他呀，贝斯啊，然后这种小提琴呐，什么都有，然后呢各种卖吃的。老字号的吃的， 就是既能逛吃逛吃，也能和文化艺术沾点边， 特别好。 还 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像9290也说，哎呀，我喜欢的小店有的呀没了，尚存的，你看喜欢像什么啊，护国寺的小吃店呐，清风的包子铺啊，这些都是爱吃的。 因为这个人家都做的品牌比较大，都有各家连锁店了，包括咱电台门口不是也有一清风包子铺吗？ 是是是， 离得不远，是吧？ 红果也说，西四大街好多好吃的呀，延吉冷面、汇丰堂饺子、二友居的肉饼、稻香村的点心都爱吃。 真不错 啊！ 就这几家吧，稻香村我吃过，剩下几家我真的都没怎么吃过， 是吧？ 我觉得哈。 又择日不如撞日啊！ 呀，都会抢答了，不容易啊！ 关键的问题在于，有的时候想请你，你老掉链子呀。 我怎么掉链子？ 忘了有一次说，我要不然请你吃延吉冷面，说的好好的，第二天上午你掉链子。 那不是因为工作安排吗？ 是工作安排吗？ 工作压力大，情绪就有些波动，是不是？ 反正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一些小店，您喜欢哪家哈，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 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伦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北京有好多的一些小店特别好，这些小店呢掩藏在胡同当中，有些店呢看起来不大，但是确实是别有风味，不光是吃啊，特别有文化。比如说湖广会馆， 特别有文化气息， 对吧？你去过吗？ 没去过 啊。对面你也别去啊。 对面是什么饭馆啊？ 湖广会馆啊，就在虎坊桥把口。当然了，这一个会馆也不大。早年间呢，是就是湖广地区啊，人家那个进京赶考的，进京赶考的举子啊，在这儿住。然后呢，当然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家跟那儿能听戏。 哎呦，不错。 不光过去我去过湖广会馆几次啊，都是比如说听听戏呀、看看人家京剧博物馆呐、等等。现如今年轻时尚了，人家里边能玩剧本杀。 剧本杀今年特别火， 是吧？美哲曾经采访过剧本杀的几位国内顶级的一些编剧。 大家可以收听一下我们财富新动力，也做过剧本杀的选题。 反而那个剧本杀年轻人特别喜欢，就是说有一些角色扮演在里边哈。先来一场剧本杀，再看一台传统戏。看戏还能学社交。昨天晚上会馆有戏的系列演出之遇见湖广拉开了帷幕。近200多年历史的湖广会馆旧址戏楼上面上演了一场既传统又现代的沉浸式戏曲演出。 挺好的，混搭一下。 我一听我都觉得感兴趣去看看啊。当晚的启动演出呢，把湖广会馆划分两个区域。门廊和文昌阁的院子是沉浸区。观众走进会馆之后呢，会馆有戏的标志在灯光的映射之下格外醒目。进门两侧有文艺院团周边产品售卖，让古老的会馆多了一些创意的元素。那么在文昌阁院子里边，观众可以体验戏曲西厢案剧本杀。以当下 不知道是不是和西厢记有点关系啊，张生崔莺莺 这个戏这事儿吧我都不熟。 那咱的话题就别往这儿引了。 但是我很感兴趣，想看看人家戏里边都是怎么来扮演的。 那挺好的呀，看看呗。 年轻人特别喜欢剧本杀，结合戏剧当中的经典人物和情节，经过这个通过全方位的沉浸式的体验和参与，在游戏当中领略传统戏曲之美。 四个字总结一下，寓教于乐。 特别好啊。反正这个喜欢的就特别的喜欢，不喜欢的呢可以来了解一下京剧哈， 尝试一下，就是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种形式来包装，来了解我们的戏曲文化。 是那老戏楼啊，是演出区，老戏楼特别漂亮。历史上像谭鑫培啊，什么梅兰芳啊，包括一些京剧的名票啊，王君直啊，这些梨园名家都曾经在这儿登台献艺。那么这场演出呢，则分为会馆缘起、会馆大师、会馆有戏三个篇章，有讲述人，包括都是一些院团，包括像北京儿童医院的剧院导演、演员孙博和北京民族乐团阮首席李雨涵，用边弹边唱边说的方式串联全场，带领观众了解会馆的昨天，走进并致敬曾经在会馆登台献艺的大师。你比如说人家说了，说你看了花为媒啊，就知道怎么脱单了。你看老词儿和新词儿凑在一块儿了吧。 脱单 啊，脱单就是年轻人 找对象， 找对象的事儿哈。你看了三级长就知道怎么对付催婚的妈妈了。看了沙家浜智斗的情节，你就知道怎么跟大城小事的主持人聊天了，是吧？ 怎么跟李凯老师聊天，全靠智斗， 是吧？用智斗吗？ 不用不用，我就一句话应对你所有的问题，择日不如撞日。 那你说谁去当那个挡风的墙呢？ 挡风的墙 啊， 是什么呀？ 就是有一句词儿，你要不然 沙家浜里的， 对啊，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去当当。 没那么厚 啊，没那么厚是吧？那行吧，不当就不当吧，这兴许能找着别人是吧？来，今天我估计你没看过啊，这个，所以呢，在这儿就跟你开个玩笑。 行吧，肯定没什么好事儿，不过没关系，一分钟之后，听众朋友就会告诉我， 就告诉你了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这个喜欢哪些小店？渔人老宋还跟那小美湖广会馆对面马路对面那胡同里边有烤肉啊，特好吃。 我就说哈，你不让我去的地儿，八成它里面有一些美食资源。 这个对面的确实是那个 说着了。 后来搬家没搬家我也不知道，有日子没去了哈。 那去看看呗，眼见为实 是吧哈？那哪天我自己去啊？ 切。 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很多朋友都跟我们分享自己特别喜欢去的一些小店儿，包括可能自己家附近的那些小馆子有很多不错的。 你 比如说博荣姐就说，我是一个平常很少出去吃饭的人，但如果要来客人的话，我就会带着他们去我们家附近的一家小馆子吃，都是老北京的风味儿。喜欢吃北京菜。 是爱的旋律说，我们家离湖广会馆就特别的近。老周还说，湖广会馆对面那炸糕，炸糕特别好 啊，除了有栀子烤肉还有炸糕，看来吃的真不少哈。 对，那一片因为南城的饭馆其实还特别有北京风味， 就是南城是一个特别有烟火气的地方， 特别好， 有时间的话大家也可以去逛一逛，找一找特别好的小馆子什么的。包括五零后阿姨也说，这个湖广会馆是在虎坊桥啊，票友特别喜欢去，特别喜欢玩的地方。各大爷也说了，我们家门口有一小饭馆，我特别喜欢他们家做的木须肉盖饭，还给我们拍来一张图，这应该是那小馆子里的一道菜啊， 木须肉盖饭。 要说盖饭真的是便宜又省事儿，又能吃到菜又能吃到饭还省时间。 中国不是北京有一道传统美食， 知道知道，遮罗。 遮罗和盖饭有什么区别？ 遮罗就是把剩饭盖一盖嘛，就可能把几种菜烩到一锅饭里，是吧？ 这个盖饭是新炒的是吧？你怎么饿了你？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小店哈，北京有哪些小店您印象深刻，吃喝玩乐的都行啊，觉得这个十一期间您也可以逛逛哈，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哎呀，还是得跟大家说吃，但是下面呢咱们要来聊聊爱心餐。 爱心餐，好， 这东花市的快递外卖小哥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花市骑手。 北京的这个儿化音呢，那天说兔爷， 兔爷加 儿化音在第一个， 那花市能加是吗？ 花市， 花市，那所以我第一遍读对了， 读对了，就是花市大街啊，也是儿化音加在花上。 这就是得你知道，在北京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你可能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就渐渐能把这个儿化音 读对 了。 等 哎呦，我可真不容易。 等这个过个两三年，美哲这么年轻漂亮，1.73米高个儿，知性大主播，满嘴京片子， 能吗？ 能 跟李凯老师学习学习， 就是形象有些跳。 那又怎么了？ 就是如此时尚的姑娘，怎么满口都是？ 你这么说，就是北京的那个老北京人，年轻人就不能说京片子了？ 能， 不要一说一打击一大片。 对， 来说人家花市骑手的事儿。 你说 这街道呢，从花市骑手的实际需求出发啊，联合街道商会成员单位，也是一家餐饮管理公司，打造温暖的花市骑手就餐打卡地小食灶。食品的食，灶呢是灶台的灶，小食灶推出了爱心套餐，解决辖区里上百名快递小哥、外卖小哥的午餐问题。我们也知道，其实这些送餐小哥平常光给咱送饭了，但是其实自己呢，往往是没有办法按时按点的去就餐。 经常啊，这个点吧，就是叫怎么说，扒了一口，就是经常对自己的这个正餐不是特别在意，都糊弄， 是吗？所以也算是大家工作非常辛苦，所以这次推出了爱心的套餐，也是希望我们的外卖小哥、快递小哥，大家也能正儿八经的吃顿中午饭哈。那么在位于白桥大街的小食灶餐饮里，一个雅间儿以及公共就餐区的一个大饭桌，就是专门开设的小食灶就餐专区。走到里面呢，同在北京城，都是北京人，花市骑手回家吃饭喽，这样的标语温馨感十足。在墙面上啊，每天的餐品也是图文并茂，周一到周日天天都是不同的菜谱，像什么小炒鸡肉啊、杏鲍菇炒肉啊、清炒快菜、炝炒圆白菜等等荤素搭配，米饭、馒头等等主食，再加上一道随机的汤羹，以自助餐的形式来提供，也就管够哈，想吃多少吃多少。这份爱心餐的这个餐价值25块钱，分别由东花市街道、街道总工会、商会以及商会联合党委、快递公司给予补助，小食灶 餐厅提供优惠，五方联动。最终呢，花市的骑手们大概自己只需要掏12块钱，也就是打了一五折的价格。不仅如此呢，以东花市街道党建服务中心、党群服务中心、各社区党群服务分中心为阵地，这个街道还为骑手们打造了11个花市骑手能量营。 哦，这里边都有什么 呀？ 对啊， 你想想，能量是吧？给予这些快递小哥能量。所以呢，就配备了很多的书刊呐、微波炉、急救包，还有饮水机这样的必要设施，提供饮水、热餐、上网、充电、阅读等等服务。包括呢，人家还提供一些咨询、心理疏导。这工作压力太大了， 啊、 完不成 KPI 怎么办呀？ 什么叫 KPI 呀、啊？ 就是绩效嘛，考核嘛、 啊，就是你活干完没干完？ 哎呀，干了多少？ 哎、 达不达得到人家平台的要求？ 是， 有的时候压力还挺大的。包括一些法律法规的咨询、民生保障的政策咨询等等。同时也配备了花市骑手能量营的点位地图，引导骑手们可以回家。人家每一个爱心驿站、爱心能量营，也都是算是 个家， 温暖的家嘛。 哎、 小石灶也是其中之一呀、啊。东花市街道顺丰速运的骑手张一彪就特别开心，他说花12块钱就能吃到价值25块钱的营养自助午餐，有荤有素还有汤，以后呢不仅每天都能吃上热乎的饭，还可以随时到就近的能量营去休息充电喝水，真的是太好了， 这个特别棒。 啊， 有外卖小哥的关怀是吧？ 哎， 然后能够正规，就是正经的、踏踏实实的吃顿饭。其实说实话，人是铁，饭是钢，你就是工作再忙，不好好吃饭，自己的胃都坏了。 一顿不吃饿得慌。 你是饿，我说的是健康的问题。 那倒也是，健康北京主持人嘛。 啊、对对，所以我在这儿想说，所有的外卖小哥啊，在您忙着送餐，尤其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假期期间哈、啊，可能您的工作量非常的大，一定得按时，你就是做不到按时，也踏踏实实的吃口饭，别这时候就别着急抢单了。 当然我觉得有越来越多的能量站啊，包括这些爱心食堂，也是让我们整个城市更加的温暖嘛。 当然说个题外话，就您说这些事儿的时候，你没事老拍桌子干嘛？ 没拍桌子， 拍了不半天桌子了。 我这是打一节奏，手舞足蹈，你知道吗？为我们的快递小哥、外卖小哥开心， 是吧？要拍拍自己大腿，你知道吗？你拍桌子吧，就是广播端如果看不见视频的话，他会听到蹦蹦蹦的事儿，那不知道为什么 啊？是吗？不好意思 是吧？下回的时候，因为现在你要是看视频的话，估计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应该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啊。现在有了听听 FM， 应该是有了，不过不知道有没有啊？您可以回复一下有了或者没有哈、啊，应该是有了， 来给我们反馈一下。当然，我们今天的互动方式，大家还是要通过听听 FM 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或者找到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10个字的微信公众号，都是可以看到。可以和我们互动留言的， 互动的，对，当然了，我们的微博 RBC 左小美和李凯电台，我们的两个个人微博，您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曾经的一些小店有哪些您能看得见的。然后呢，留白说新街口有一个小饭馆、然后呢，这个不是卖吃的，就是卖栗子。 哦，栗子，糖炒栗子， 糖炒栗子，栗子好吃。当然了、 哦， 这个栗子最好吃的，我觉得是在地安门。您说那新街口那个，可能因为好吃的东西太多，我就略过去了。地安门，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 到处都是卖栗子的，还是 就 有 一家排队。 某品牌的栗子是吗？ 啊、对，就算了，不说了、 哦， 就是他们家那个排队。 行 啊，从我好多年了，一直在排队。 反正你看咱们京津冀区域，大家到了冬天都特别爱吃栗子，包括我们河北迁西那边也有好多特别好吃的栗子啊，糖炒栗子、什么板栗之类的。包括之前去那个天津玩，人家天津本地的朋友推荐我说可以买某宝栗子，哎，有一家也是特别好，尝过还不错。 是， 大李、小李和老李说，哎，推荐了一个你们老家的小吃店。昌平， 哦呦呵， 昌平有一家著名的小吃店，特别有名的是他们家的芝麻烧饼，还有加坛子肉啊，12块钱一个，价格不贵，给的量还特足实，我就特别喜欢这样接地气儿的宝藏小店。 哎，其实真的哈、啊，就是这种宝藏小店特别舒服，吃起来那个味道也不是那种所谓标。就是这配送的，咱就不多说了。 不是那种中央厨房出来的、 料理包出来的，是吧？ 当然要说啊，这些小店往往也没有什么大品牌，也没搞连锁，可能就是人家自家老板夫妻二人店，是吧？做出来的味儿特别有家里的味道。 是，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哈，像隔壁老樊啊，隔壁老凡尔赛。 原来叫隔壁老樊，怎么改名了呢？ 是吗？是一位朋友吗？ 不知道， 新朋友啊。 说我是虎坊桥的胡同串子，南城通。 那看来吃喝玩乐找您那准没错， 是吧？五零后啊，还有很多人都说牛街各种小店都特别好。 牛街好多朋友都会排队， 关键 有几家是吧？ 牛街的东西吧不贵，小店嘛，而且你跟那路边就吃了。 是不是他们那儿卖那包子2块钱一个？ 多少钱真没记住。 反正就是价格。 你说羊肉的还是牛肉的？ 应该都是两块钱，反正超不过5块钱去。我这上下浮动有点大，是吧？ 你这个作为一个财迷主持人，这浮动太大了。 我记得是2块钱一个， 是吧？ 大家如果去排过他们家的那个包子，可以跟我们来反馈反馈，是不是哈？田哥也说了，我还没想好十一长假去哪儿吃饭呢。但我平常喜欢去的吃饭的馆子，离家近的有那个一些什么涮肉坊啊、羊蝎子，还有羊涮肉、红烧肉、肉饼等等，发现一共性没有 啊，都是肉， 每家都带肉。哎， 肉， 看来您跟我一样是一肉食爱好者。不错，哎，不错。 程怡说说那个喜欢哪家啊，就是鸭儿胡同李记的烧饼，刚出炉的好吃。 哎，鸭儿李记有很多朋友都提到过，这是不是在后海那边也有 啊？ 什刹海那边也有是吧？ 什刹海那边有没有？不是，也就是北边一点，然后包括安定门，然后包括是不是长营也有 啊？长营也有， 他们家 也是连锁了，是吧？ 他们家那个素丸子，刚出锅的素丸子，那是真是一绝。 回头啊，我送您回家。您家不是现在住长营那边吗？ 啊，对对。 哎，咱就顺道吃一饭。 可以的，但是我去了几次都没买着，就是人家卖没了，特别快。 咱下班那点是不是悬？ 那肯定没戏了。 那下回你早上接我上班。 还没开始炸呢。 行吧，反正你总有理由。 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然后像这个天马行空也说喜欢吃那家小馆儿，京味十足，环境好，物美价廉，味道不错。啊，原来我们单位门口有一个，后来人家是不是迁走了？ 他们家有一个什么酥皮虾，我觉得还 秘制酥皮虾， 哎，挺经典的，但确实好久没吃了，不知道现在是搬哪儿去。孙东玲说，我特别喜欢吃糖油饼。哎，我喜欢的小店呢，就是吃糖油饼的店。美食啊，我主要是自己在家做，玩的话就在小区外面的公园，每天健步走。糖油饼还确实不错哈。 你已经那个打卡过了， 已经心愿满足了，又打了一小对勾。 对，割完草了之后就不会心心念。 怎么叫割完草？人家叫 拔完 草。 哎呀， 没事儿，我跟你说啊，拔草的速度那永远不如种草的速度快。 嗨， 我现在心里已经长满了一片草。 对，人家都是一根一根种，每周一种。 我那是大草原。 我就不说别的了，别的有的时候可能更…… 你别说了，大过节的。 红果发来了一张照片，说喜欢前两天去了护国寺的总店，吃了好几样小吃。我一看，好，豌豆黄、驴打滚、炸年糕，那边是排串，那应该是焦圈吧？啊，这不是排串，焦圈和豆汁没看见，糖火烧吗？中间那黑乎乎的我看不清。 哦，我这儿屏幕反光也 看不 清 啊。但是现在那驴打滚太横。就是 特大个儿， 太大个儿， 也可能是人家那盘子小，显得个儿大。 那玩意儿吃两块吧，就会基本饱了。 浅尝辄止嘛， 哎， 我觉得就是品尝小吃，一定多找几位朋友去，大家能多尝几样。 是是是。 你比如说，你带上我、贺林、于飞、季彤老师，再把咱新闻台所有的同事都带上，咱们点个180样，你买单，多好！ 这你 吃一流水席， 这你去跟台长说。 让你请呢，怎么能劳烦我们尊敬的领导呢？ 这个都基本上所有人都去了，不应该他买单吗？ 你要说这话，反正我不买单。 全天都是早点说，哎呀，最喜欢大学宿舍楼下30档里边的男孩餐厅啊。然后 我知道， 你知道是吧？腐竹肉片盖饭，然后芽菜鸡丁盖饭都是特别喜欢的，又便宜，是我大学4年的主要伙食。 因为全天都是早点，刚才不是之前咱不分析过吗？可能是我的一位师哥或者是一位师姐，就是男生宿舍楼下那餐厅啊，男孩餐厅确实不错。我记得除了男孩餐厅，还有一家叫普罗旺斯，就起的特别有法国风味。我不知道那些餐馆现在还有没有。 包括你们学校北门曾经有什么华尔街食府，也是小饭馆，后来都就是没不着招牌。 是门口有一个。 白色 表什么一个钟表， 反正装修是白，后来就好多年都没看到了。包括原来是二外 川菜的辣妹子， 没有，那是一美国的一个。 哦，我说的是另外一家 啊， 二 外 那 边 也有。 你没事老往我们学校跑什么呀？ 没有，我后来住那片嘛。 行行， 啊、 嗯， 什么实习餐厅， 嗯、 知道吗？ 实习餐厅二外吗？ 好像是二外，还是你们学校北边？记不住 了，没记不住 了，没没、 嗯， 这因为年头太长了。 行吧，嗯。嗯嗯，再来看其他朋友留言。50后阿姨说，我以前特别去爱去前门玩、 嗯、 现在去的少一些了，感觉很多的游客啊都会在那儿去打卡。 哎， 现在我经常会去的地方是地安门，吃点小吃还可以，然后再去亚尔里记、 嗯、 买烧饼，那儿的烧饼特别好，主要是味儿正，小时候的味道。 哎， 嗯， 然后呢，这个树下琴声说非常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哈、啊，特别好，诙谐又幽默。但是给李凯挑个刺儿啊，刚才说扒了一口，实际上扒了， 扒了一口， 哎，扒了一 口饭。 对对对对， 嗯 啊，这个 吐字不清晰， 他说 扣你50块钱转账。 他说是扒了一口， 扒了一口， 我说扒了一口。 反正我们平常会说扒了一口， 是吧？ 这是不是不同地区那个 差不多那理解意思吧？ 对对对、 啊、 领会精神。 反正吃太快对胃也不好。 嗯， 是吧？ 再来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 嗯， 红果姐还说，我觉得西四那儿好吃的也特别多。 哎， 刚才提到了几家，什么吃冷面的、 啊、 吃饺子的、吃肉饼的， 是、 哎、我都爱吃。 一说住长营，好多我们邻居是不是？五六春兵说那儿大篷车三兄弟是那一片，还有什么金什么？ 三兄弟是挺有名的、 啊、是吧？然后包括那个、 嗯、 还有那个四白乐说那儿的烧饼啊，李小老的烧饼 啊，您都吃过吗、 啊、我早上起来说他们家那儿人太多，你知道吧？ 你们那儿不是还有紫光园吗？就你第一次吃糖油饼没带我， 对对对对， 自己吃独食儿、 啊、就是 还拍一照片气我。哎，真的可能有些 这种事儿 不知道，你知道吗？就李凯老师自己去吃糖油饼，拍了照片，早上7点多发给我、 嗯哎， 我去吃糖油饼了。 对对对，你还没起床呢， 真过分。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那些北京的吃喝玩乐的小店啊，你有哪些特别好的，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你乐什么呢？ 你说我是草包？ 没有啊。 你说那什么挡风的墙？ 来，接下来是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谁许下的愿，谁的爱？ 来十里河美联天地，美联天地建材城百万现金补贴迎国庆，即日起至10月7日，购物满额有惊喜，详询店内。 首创奥特莱斯，北京万科半岛广场，7月天街，逛街购物品美食，享受亲子时光，请到房山长阳商圈。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今天呢是在十一假期之前的最后一天工作日啊，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呢开通了视频直播。虽然这个视频的传送门路发生了一些小小的这个曲折， 那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大家想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怎么办呢？ 怎么来看啊？因为明天我们也是视频直播的，所以我们的场控也确实非常的繁忙。他为了把明天的路空出来，所以今天的路呢就稍微有点堵。您可以在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中间下边有一个互动环节啊，有一个互动，一点完了，在互动的页的顶部点击正在互动的大城小事，就可以看到视频了。 哎， 今天稍微有些曲折哈，大家多多担待。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程红老师哈，辛苦辛苦， 辛苦辛苦。包括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个人微博，在新浪微博找到李凯电台，或者是 RBC 左小美，同样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 是， 但是您在这儿互动，我们是暂时看不到啊。 嗯， 如果想要和我们留言互动的话，还是要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您找这10个字的微信公众号， 是 在后台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都能看得到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吃喝玩乐的那些小店啊，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聊天，哪些印象深刻。像王老师，这是一位新朋友，说小的时候和我妈去隆福寺吃灌肠烧麦，现在呢不是那味儿了，怀念呢，同时想老妈。时间过得真快，我都是花甲之年了，特别喜欢你们节目，特别是你们两个主持人。 哎呦，谢谢您， 谢 谢老师啊，谢谢王老师。 关键的问题在于隆福寺的那个灌肠吧，隆福寺的灌肠就什么吃，你知道吗？ 你别说，别说，我知道，我真知道，得蘸那个 醋 蒜汁儿，是蒜汁儿吧？ 蒜蒜汁儿，蒜汁儿， 蒜汁儿。然后呢，我也没吃过，要不你请我啊？择日不如撞日。 你下回要不然蘸点酱豆腐、臭豆腐。 以毒攻毒嘛， 没没，特别好吃， 是吗？ 啊，真的，你试试看。 真的，你那小眼睛贼溜溜一盯我， 小眼睛， 您那我也不好意思。 对，跟您比起来，确实是小很多。 哎呀，没事儿，您虽然眼睛小，但聚精会神嘛，聚光是不是？ 啊，领头羊说，原来朝内小街有一家门钉肉饼，大连火烧特别好吃，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告诉您，那家卖门钉肉饼的早就搬了。 大家看到没有？要说北京的小吃。哪家哪家哪儿，哪个在哪儿，李凯老师都门儿清，但是对我们那完全不是那种大方的劲儿， 是吧？ 就跟一葛朗台似的。 什么叫葛朗台？ 守财奴。 什么的？你们财迷主持人怎么都这样看别人呢？ 怎么叫财迷主持人？ 哎呦， 我们那叫精打细算。 今天有机会再给大家学舌一下徐冉和美哲今天在上节目之前俩人的对话。 我们在探讨业务呢。冷笑什么 呀？那充满了喜感呐。 别别别，说包子的事儿。 当然了，后来我没说完呢，那个门钉肉饼后来是不是搬到了工体附近？ 有机会您可以去那边学嘛学嘛。 嗯， 店不大，但是他们家的门钉肉饼呢，和另外就那可能不是一家哈，就是那家门钉肉饼的门钉肉饼和爆肚特别好吃。 嗯，要说门钉肉饼，我还真得感谢一下李凯老师， 嗯、 就是请我喝豆汁儿那次、 嗯， 我真的是来北京这么长时间第一次吃门钉肉饼 啊。那家门钉肉饼一般， 一般还不是最好的， 啊、不是的，那要吃就是咱俩多坐对面。吃门钉肉饼、 嗯、我要是把那汤能滋到你脸上那算是好的是吧 你怎么现在学坏了呢 那你就是给我设这么一坎儿、 啊、 那不就是我得张开一下想象的小翅膀 那万一要是我滋你一脸的时候我给第一个纸巾你到底擦不擦 我就翻脸 翻脸啊别擦 为什么呀 后边还一个呢我点仨是吧 行吧真够能吃的、 哎、 说完门钉肉饼还得说说包子的事儿、 嗯、啊您说 上半场的时候不跟大家说那个牛街的包子到底几块钱一个 嗯 红果姐说如果是红记的包子、 嗯、 牛肉包子2块钱一个 羊肉的呢 那应该也是吧人家没说啊牛肉包子2块钱一个天天排队、 嗯、 但是刚才还有一位朋友我找一找啊 嗯 畅说聚宝源啊、 嗯， 牛街聚宝源的牛肉大葱馅的包子已经涨到2.5块一个了。 我记得羊肉的是2.5块，牛肉的2块 啊，还不一样是吧？ 那肯定价格不一样， 那也就差5毛钱 啊。 大家谁差那5毛钱呢？ 那、 啊、对对对对，李凯老师差。 您一买买， 李凯老师一分钱恨不得花。 哎、我曾经在牛街的，就是不说哪家的包子铺了哈，就是这两家其中的一家排队， 嗯， 前面一大哥问，哎，你们这儿限购吗？问的人家服务员都一愣。 什么叫限购啊？ 对，我们这不限购啊。那行，来50个包子， 那也行吧。 后来我猜，我跟后边我说，这老哥兴许是工地负责人，今儿所有的那个饭就全吃包子了， 或者是加一餐 啊， 给兄弟们。 50个包子得多少个人吃？ 嗯，25个人吃比较合适吧，一人俩包子， 那哪够啊？ 啊，那主要是你 对吧？ 你不能以你的食量来评判人。 来，接下来说其他的事儿。 行， 最近啊。 说其他事 餐饮业的大新闻一个接一个、 嗯、啊， 特色餐饮街是开了一条又一条。 哎呦，再来说说吃什么、 哎？除了美味大店，我们格外其实钟情身边的好味小店。 嗯， 为什么今儿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小店的味道呢？美味之外，我们还能在小店当中找回童年，寄托乡愁，遇见惊喜。老唐是一北京人，前大厨，现在不干了，行走在所谓的美食江湖当中。关于小店的回忆特别多，他说了，说我在门头沟住过，那儿的炸鸡和包子铺很久没吃着了，很是想念。 嗯， 说好在呀，老西安饭庄的电烤羊肉串还在。你乐着没？ 这个我倒是真吃过， 吃过吧？ 谢谢李凯老师， 哎、我请的。 嗯， 在新街口丁字路口往南走不了几步，就已经闻见浓浓的油脂的香味儿。老西安饭庄门口，无论什么的时候，总有人跟那儿排队等着那个电烤串出炉。 嗯， 从小到大，老唐撸了无数次这儿的烤串了，味道始终没变。说这个烤串啊，提前得用料喂过，所以呢，吃起来特别嫩，还特别入味， 有滋有味。 哎，电烤炉呢，铁签子，那羊串拧了麻花那铁签子哈， 嗯、 10块钱一根。如果打包呢，服务员大姐会把他那个肉啊撸下来， 哎， 签子不给你。 嗯。人那个签子是要回收的， 哎，说装在饭盒里边撸下来，如果现吃，人家大姐还提醒，记得把签子给我还回来啊。 我看他其实门口有一窗口嘛， 啊、 就很多朋友其实就在街边儿把 那 个肉吃了，把签子还回去了。 哎，就是有人好吃泡馍的就上楼吃泡馍， 嗯、 要是为了就好这一口羊肉串的，就跟那儿路口就吃了。有坐着吃，有站着吃，有蹲着吃的，反正把这串都撸完了，很讲规矩的把签子再还回去。 哎， 吃烤串还得搭配点像什么北冰洋啊，或者瓷瓶酸奶啊，这才正宗。 我记得当时咱点的是不是就北冰洋 啊？应该是吧？ 嗯， 不记得了。 要了2杯汽水。 像我这种花钱了都一般不往心里去，不像某些人花过钱就记得住。 是你说谁呢？ 我没说谁。 行吧。 啊，所以呢，老这个现在光尤其是瓷瓶酸奶啊，以前小的时候经常喝， 嗯、 现在真的其实已经很少见了，很多都是所谓的这叫什么复刻版的酸奶，你懂吧？ 嗯嗯 啊，就照着那样子来的， 就是、老的包装，老的感觉、 嗯， 但是味道不一定是老的味道、 哎。所以呢，无论是口味啊，还是那时候的环境，其实真的啊挺好。这个好几十年都没变，人家说了，说现在规模化餐饮是市场的主流，要想找到好吃的小店，得花点心思，也许还能找得着。这是老唐爱吃北京的这个电烤羊肉串。 嗯， 小金呢是一位辽宁人，是一个旅游达人，民间美食爱好者，俗称吃货。家乡美食他独好冷面， 这跟于飞很像。 哦，因为于飞人家是不是老家那边 东北 爱吃这个、嗯、 啊？这个朝鲜冷面对吧、 嗯？ 上回我也想说请你吃，后来不是排队吗？ 没事没事、 啊， 下回还有机会。 没机会， 机会多的是呢。 小金为了找一口家乡的味道，寻遍了北京，最终在望京的一家冷面馆找到了最接近的感觉。 嗯、 说在北京啊，每天朝九晚五，生活呢总是一成不变。说我想给自己制造一些惊喜，大的饭店啊难有惊喜，套路重复。而小饭馆经常会有一些意外发现。十几年前呢，从东北来北京读大学的小金意外在学校的小档口里边遇见了川菜。 嗯， 说以前在老家啊没有尝过这种又麻又辣的口味。工作之后走南闯北，小金发现在很多城市，无论是大店还是小店，川菜总是生意兴隆。 哎， 北京菜其实源于鲁菜。 嗯， 在北京川菜馆子的数量应该跟北京菜啊鲁菜啊不相上下了， 就是数量有很多啊，也比较受大家的欢迎。 没错，近年来啊，北京市一直在推进打造特色的小店经济，说我们身边的好味小店那就是经典的典型代表。北京的这样的大城市，大的饭店呢也有好味道，但总体来说呢四平八稳。 嗯， 好吃的小店总会有那种俏皮难舍的体验。像张彦军呢是北京人，也是一位美食家，他始终觉得像北京这样的国际大城市哈，不能没有小店。哎，不同的人能在不同的小店找到各自的心头所爱。就像老金，就像刚才说的，不是老唐、小金都是这样哈。 嗯、 你比如说这个美食达人张彦军，最喜欢去家附近，就是方庄那一带一家湘菜馆，点一份小炒肉，要一碗米饭。说这家店呢开了很多年，别的大菜不用点，吃他的就是他们家小炒地道。 哎， 肉的焦香和辣椒的清香扑鼻而来，这是烟火气，而不是料理包的味道。 就是我们现在发现很多连锁的餐饮店、 嗯、 它用的都是配好的 料理 包， 对，宫保鸡丁都一味儿， 这个中央厨房加工一下、 嗯哎、 所以可能大家吃不出什么毛病来，也 没什么 太大的惊喜。 对对对，就是什么土豆烧牛肉吧，你这家做和上家做都是拿一小袋拿剪子一剪，然后往米饭上一倒， 你看这样吃饭就少了很多乐趣。 啊是啊，所以能说这没有料理包的味道吗？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用标准化制作征服市场，就这个我们不反对，也觉得很正常，但是个人更喜欢那种像重庆，你比如要去他那五花八门，所有的重庆小面各家做的都不一样， 嗯， 味道都不一样哈。小店也有一些自己的空间，不管是北京的本地菜、本土小吃还是外来的，如今很多流行的什么川香啊、小饭馆啊，总有一些小店用特别的味道调动起我们的情绪， 嗯， 哎，真挺好。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也是来聊聊那些吃喝玩乐的小店哈，包括你除了美食之外，包括像买衣服，咱就老说新街口、豁口一直往南去哈， 嗯， 那里边有原来很多所谓打着外贸尾单的小店， 嗯， 衣服都不贵，纯棉的。样子也跟那大商场的不太一样，也能划价，很多年轻姑娘啊都去那里边挑。 我觉得淘货真的是一种生活的乐趣， 哎， 就不一定说我们淘真的就能便宜多少钱， 嗯， 但是你特别享受去自己精挑细选的那种过程。 嗯 嗯， 反正这个过程包括这种滋味，可能就是， 哎， 挑衣服可当然我不太懂，没有美哲懂行，但是吃羊肉串这件事我在行。 您知道挑哪家最正宗？ 啊，对对对，不是， 下回带上我就行。 就不是正宗，就是好吃。 嗯， 啊，就是这家的羊肉串，第一不干，第二呢可能电烤的，原来我还不爱吃，我就特别爱吃碳烤的。 嗯， 后来发现真的像老仙饭庄这种，哎，电烤的确实好吃。 哎， 啊， 可能人家也是提前腌过。 对，包括现在， 嗯， 哎，包括现在什么虎坊桥一带的， 啊， 然后有很多的什么交道口、 广会馆那块儿， 哎，交道口一带的、望京一带都有自己的一些特色美食， 真不错呀。 哎， 要说美食资源，北京真的非常丰富， 非常丰富是吧？ 在北京能吃到来自全国各地的， 嗯， 特色美食， 哎， 包括咱北京当地也有很多老北京菜嘛。 嗯，哎， 现在有一些特火的饭馆也都是打着北京菜的这种特色， 是， 哎，很多外地的游客都特别喜欢来吃， 嗯， 比如能在大馆子里吃折螺。 大馆子里边折炉都是现炒的，不是头天剩的。 你吃个意思嘛？要真给食客上剩饭，那估计投诉也不老少。 而且大饭馆的折炉特别慢， 嗯， 那比如说三份吧，他得挨个给你炒，炒了之后才能给你端上来。 但我觉得这种创意是特别有意思啊！ 嗯， 你尤其是外地的朋友，可能都不知道折炉什么意思。 哎，不用外，他服务员念那折炉俩字，不是所有人都能念得对的。 比如有的会念成什么呀？ 就是什么 折炉。反正差不多， 他念不准， 嗯， 啊！来看看其他朋友发来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一些吃喝玩乐的小店喜欢哪家？1246说了，说喜欢北海胡同里边有一个卖鸽子的，麻豆 鸽子盒 啊。 嗯，据说乾隆皇帝特别喜欢吃鸽子盒， 是吗？ 嗯，据说 会， 然后呢那个味道就特别好吃。 什么味道特别好吃？ 就是鸽子盒啊，鸽子也是，它那个豆面啊，或者是我不太懂，反正那个油炸完了之后 得酥酥的， 哎，稍微 脆脆的， 脆脆的，包括刚才提到的那个素丸子， 哎， 哎，那个拿那个粉丝和胡萝卜一炸，特别好吃。 行，有机会要尝尝。 我们家买那个素丸子，买一斤素丸子 啊， 到家就剩三两， 因为你们家人口多， 没有路上就全吃没了 啊。你说你呀、啊。我还以为到家是家人把它吃的只剩三， 我们家一块吃，就是路上就基本上你吃一个我吃一个你吃一个，我就到家之后就剩一个底儿。 你这就是让我想起来小时候跟妈妈去菜市场，妈妈买一袋牙签肉，让我拎着啊，拎回家呢 就 剩 牙 签 没肉了， 没肉 是吧？看看现在有视频， 怎么了？就跟大家分享美食的乐趣， 有一点没糟践。 对对对对对， 我说是长在肉上了。我说那点牙签肉啊没糟践全长身上了，你还说对对 对, 对 怎么说话呢？我想说的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对，都肥了嘛，来继续 气死我了。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留言哈。 以后就是开视频直播你得注意着点儿、 哎， 我这个表情管理已经很用心的在做 了。 行，我们来看前方。 没摔笔今天 你主要手上没拿笔、 好不招你了。 来说其他朋友的留言吧。孙东林说，我特别喜欢吃延吉冷面、 哎、 还有西安饭庄的鸡丝凉面、西单的豆花庄，这些都是年轻时候经常会光顾的地方。包括刚才说豆花庄都已经成了记忆当中的一家饭馆了、深深的刻在脑海里。 是豆花你吃过吗、 吃过呀，当然吃过。 现做的豆花你吃过吗？ 那我也不，我就是点外卖，我也不知道人家是不是现做的。 现做的，拿那个豆汁儿、豆浆、豆什么，反正人家现做一碗， 就是吃起来比较新鲜。 那相当好、 嗯， 尤其是在川菜的一些馆子里边。 你请吗？你就说 没有， 不请，说那么多干什么呀？ 大忙人建军说：“哎呦，看你们俩人直播，逗死人啊！” 哎，谢谢您啊， 喜欢吃后海胡同里边那家小店卖的芝麻烧饼啊，现烙的，总排队，想买五个，排到了，一想，哎呀，排这么半天了，得了，要十个吧。 经常会有这种想法、 是吧？ 我来都来了，还不多买几个回去？不过还好吧，烧饼我觉得还挺金放的， 是吧？ 兔子，请教我，兔子说，问你们一下，你们的国庆节目还照常吗？是这样啊，我们明天不是十月一号吗？十月一号和十月七号两天，我们的直播是照常的，包括也都会开启视频直播， 没错， 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包括我们的个人微博，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或者是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对，就是一头一尾，一号七号我们都是直播的哈， 没错。 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1246说。请问哪家小店某厂黑什么厂那糖油饼啊？ 哼，那黑什么厂也没把广告费打一打， 我 现在都不惜的提，反正也都吃到肚子里了。 是， 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等了仨月，终于请他吃这个糖油饼了。 哎，真的不容易啊！ 嗯、 豆汁儿等了五个月，五月份喝上的、 是吧？ 糖油饼是八月份吃上的， 反正不记得 了。等 了 三个月 啊， 我就看那松打头的，就王府井， 年底再说吧。 那也没几个月了，三个月吧。行行行啊，你今天反正把话放到这儿，让群众来舆论监督你一下。 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爱吃哪些小店，都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哈。然后呢，特立独行的北京人说洋房啊，洋房呢有一家牛肉烧饼，肉多出汁儿，实惠好吃。 哎，包括 他们家不是那一阵两家，一个什么剩就是涮羊肉有两家。 都是不错是吗？ 对啊，就是两家马路对面，一边一家， 那是打擂台的意思吗？ 反正两家各有所好， 我觉得这个就得靠品味是吧，靠品质来吸引顾客， 特别还都不错。 那有机会也可以来尝一尝。8398说这个前门步行街其实有好多家小店呢，包括还有老字号，很多老字号都会在那边，过节的时候逛街挺热闹的。那是花开说，你们一提灌肠我就想到了隆福寺的丰年灌肠。 对，很多人都知道， 特别怀念当年的味道，但是现在感觉好像吃也不是小时候的味道了。 小的时候吃的味道和现在比起来好多都不一样， 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小时候吃的东西就是会刻在记忆里是吧，大家常常会说什么妈妈做的饭那就是什么家里的味道，是能记一辈子的，所以小时候吃到的美食我觉得往往就是印象特别深刻。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是，Coco Kiki 发了一个说我就喜欢喝啤酒，我跟几个朋友呢有一个迷你马拉松路线，从北新桥到北二环的 6.25 公里的路线，沿途经过12家小酒吧，喝完了打车回家啊， 此举就是为了致敬英国电影啊《世界的尽头》，所以每年必须组织一次迷你马拉松， 就是一边跑， 跑什么呀？估计都能溜达到最后一站，能走直线就不错了，我觉得。 那人家没准浅尝辄止呢、 啊， 而且这一趟能吃喝十二家酒吧吗？ 那有的时候那种每家酒吧的精酿的啤酒口味不一样吗？ 我反正是就是体会不了 啊， 因为我不太喝啤酒， 你都 不像李凯老师天天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 那还能上直播吗？ 你当然不能直播的时候蹲了、 啊、反正就是开玩笑，我真的对啤酒这喝一点就上，就是我只能喝小杯小小杯， 反正我对于 IPA 那边粗浅的了解哈、啊、 都是 我 教你 这儿学的。 行吧， 什么上发酵下发酵， 哎呦，专门还给你拍了一张发酵的那个啤酒花的照片呢，是吧？ 就是去 啤酒博物馆的时候、 嗯、 是吧？ 嗯，挺好。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一些小店，吃喝玩乐的小店，您喜欢哪家，有什么样的经历，为什么喜欢，今年的十一假期想去哪儿逛逛，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啊，听首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起舞的风筝。这首歌大街小巷张灯茂盛，几天不见了那个陌生的人，牵他的手才只是我熟悉的城，北京我的城，日夜清晨。这首歌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永恒，爱哪有围城，舍不得离开停不下问，千百年遗憾我的有我的城。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眼瞅着就要放假了，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哈，继续做好疫情的防控工作，继续坚持非必要不出京不出境，不去中高风险地区、旅游热点地区旅游或出差。建议市民朋友呢，近期减少出京哈，以京郊或者是中短途旅游为宜，以室外活动为主，减少不必要的聚会。各单位呢也是压实四方责任，严格遵守佩戴口罩、各类场所进门测体温、验这个验码、就餐保持距离等等规定，提高个人的防护意识，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不扎堆、少聚集，倡导文明健康旅游，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做好垃圾分类，市民游客自觉遵守防疫的规定，科学佩戴手铐啊，是 什么 佩戴口罩， 佩戴手铐， 佩戴口罩 啊，咱都是文明有礼的北京人， 科学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然后 不错不错啊，李凯老师终于自己给自己挖了一坑。 对不起对不起啊，这个口误啊，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及时就医啊，提醒大家。 哎，刚才李凯老师说了，大家非必要不出京是吧？ 哎、对对对对。 那不出京，在京郊， 哎， 怎么能玩得高兴一点呢？ 是是是，可以来我们的。这当然我们那个听友见面会在十一假期外边， 对对对、 啊、 只是跟大家说嘛，有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哈。 对， 这个十一假期一过，十月十号那天、是我们大城小事开播十二年来、 这个 毕竟我那不是老主持人嘛、 哦、你十二年前干嘛呢？ 十二年前是哪年啊？2010年 啊， 上大二大三 啊。你看你就应该冥冥之中说我毕业之后， 哎呦，冥冥之中就掉进这么一大坑里、啊、哎，说正事儿啊、我们十月十号呢会举办大城小事的听友见面会、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做过简单的介绍， 是 我们是在怀柔区找了一家 高端民宿， 高端民宿哈、包括就是这次也是电台想回馈我们的老听友嘛、我们和这家民宿开展合作，提供了十间房，人家是 是这样，这个民宿多说两句，就是好多名人都哪些演导演， 什么朗朗 啊徐克、 张国立呀、然后呢 陈凯歌是不是他们、 哎、对，还有马特达蒙、国际影星、 国际影星，他们都在这个民宿曾经住过， 没错、 啊、 没错、接待过很多的名人， 包括有一些什么真人秀的节目，是不是、 也是在那儿取景拍摄的哈、 哪个真人秀？ 幸福三重奏， 我都没看过， 似乎是叫这个名啊，但是我看过这个真是看过这个综艺，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找一找、包括如果您想要了解到我们这次活动最具体的信息的话、您就要关注一下我们大城小事的微信公众号，叫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 是 十个字的微信公众号。我们这次活动的具体安排包括产生的费用、都会在我们的公众号推文当中给大家有一个详细的介绍。 这个我们是收费的、 是收费的、 当然费用是一成本价都不够， 真的是比成本价还要低所以就是我觉得哈，大家可以考虑考虑，是不是？如果您那个还没有一些出游的计划，想在金秋十月去咱京郊溜达溜达， 是、 看看长城美景，真的不妨看看我们大城小事的线下活动。 嗯、 您如果有意的话，可以在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这个十个字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俩字儿" 报名， 报名， 报名两个字儿，您打完之后看看会弹出来一段话，还会弹出来一二维码，那二维码呢是我们的微信二维码，您扫描一下二维码， 识别一下， 识别一下二维码哈，添加一下我的微信，这样我们再进行后续的沟通， 是， 欢迎大家多多关注吧。 对，当然第一个呢是收费，第二个呢就是里边有详细的介绍，需要您填一些信息哈，都在这个微信端，您可以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 没错， 当然了，我刚才那个口误，很多人都笑疯了哈。那个花草树木说，听着这个节目笑得肚子疼， 哎呦， 真不好意思，真是口误哈，这。别唠，平时不聊天，你说把钥匙可千万别弄丢了， 还科学佩戴手铐，哎呦， 我这不好意思，科学佩戴口 罩， 再说一遍哈， 咱要做好疫情防控， 对， 防控。 你的嘴也不太好使啊， 这不是被你传染的吗？ 这还传染啊？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刚才说到的这个北京城哈，除了小店，还有一些地方呢，有一些新变化。 哎，能看一些美景。是不是像很多朋友儿时记忆当中的百年老泉早已隐没山林，今年啊，要说咱北京的雨水特别的丰沛，再加上多年来的地下水涵养工作，荒草仙的石景山啊，这叫潭玉泉再次涌出了泉水， 哎， 要说突突突鼓鼓鼓冒泉水的，大家可能知道那个。 你见过泉水是突突突鼓鼓鼓冒？ 趵突泉都叫趵突泉了，它能不突突突吗？ 行，北京没有， 说说咱北京 那是天下第一泉。 嗯 啊，咱北京的泉水我都没怎么见过。 咱北京的这叫石景山的潭玉泉，最近是终于再次涌出了泉水。最近呢，在市水务局的要求下，石景山区水务局也对原有的泉眼台账进行了逐一复查。15处泉眼当中啊，已经有包括潭玉泉在内的11处实现了明显的突突突。啊，鼓鼓鼓，往外冒水了。 哦， 石景山区水务局的工作人员跟记者说，泉眼的核查工作啊，要说也真不简单。因为其实咱们北京的水资源一直以来都比较紧张，可以说是处于水资源匮乏的一个状态，很多的泉眼都已经干涸了。而且年代久远，大多数已经难寻踪迹。那在这次核查潭玉泉的过程当中，核查人员手里的原始记录啊，压根儿就没有经纬度这些客观的地理信息，所以人家也很难确定具体的位置所在。那么在五里坨街道和黑石头居委会的帮助下，通过寻访老街坊，也就是问一些老居民哈，才逐一找到了潭玉泉的一些具体的信息。比如说居民李大爷一直生活在当地，他小的时候啊，这儿还叫潭玉村。这个潭玉泉呢，就是村里的一处饮水的水源。大爷说，我也说不清这泉眼的历史情况。 李大爷嗓音不太好， 主要是有点上年纪，这叫沧桑，磁性的嗓音，你懂什么呀？ 可行。 但是老辈人说啊，这个泉眼至少有3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呢，这个泉眼因为多年水少干涸，再加上浅山区的住户早已经用上了自来水，所以这眼山泉呢就慢慢的隐秘在山林当中了，就连李大爷也记不清泉眼的具体位置所在。但是当李大爷得知工作人员要寻访泉眼的时候，还是主动提出跟着一起上山寻找。那人多局气啊。在山林间行走，每个人都特别注意脚底下，就算泥泞不堪也影响不了大家寻找泉眼的兴奋。大家就发现啊，在这个草丛间有一处潺潺的细流，从那山上一直往下流啊。大家就想，哎呦，这泉眼可能就在上面呀，这水估计就是从上面的泉眼里流下来的。那么在一位村民朋友的提示下，工作人员和李大爷就顺着涓涓细流按图索骥，最后大家扒开一片荒草，发现了一眼旧石头砌的井。哎，这就是李大爷啊说的那个好多年没见着的潭玉泉。要说这井里还真有水，存着不少清水，但是清水呢并没有冒出来，估计啊井下方会有破损，所以水就顺着那个土坷垃给流出来了。 你还懂土坷垃呢？ 我们也说土坷垃，是不是特别接地气儿？ 是吧？ 这工作人员说啊，发现潭玉泉的时候，李大爷和工作人员都特开心特兴奋。要说人李大爷从小就生活在这儿，发现一眼泉还300-400年的历史， 是是是， 这挺高兴的事儿嘛。所以截止到目前啊，石景山区水务局对全区原有的15处这个泉眼已经完全完成了复核的工作，其中啊有11处泉水也明显 出现了富涌的迹象。 嗯， 所以今年咱北京的雨水比较多，也是多多少少有好处哈。 嗯， 之前的一些老泉眼慢慢呢也有水涌出来了，大家也可以去看看景， 嗯， 也挺好的哈。 哎， 嗯， 今天呢这个其实也说哈，北京的这个雨水据说有些景，北京的叫什么泉的地名还真挺多的，你知道吗？马跑泉、 马跑泉、 白福泉，这都是昌，这都是在昌平，我知道。 哟哟，这离你们家近。 啊，对对对，那片儿熟嘛。 张小泉， 那是剪子。 开个玩笑嘛。 哎呀，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有人发的是入群，我们这次的活动呢，线下活动你要发送报名， 嗯， 才能够这个真正报上名哈。 哎，包括0211说， 哎， 你们那个微信公众号十个字儿那叫什么呀？ 嗯。 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 哎 哎，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 是那个大加微认证的， 嗯， 蓝微认证的，啊， 哎，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 哎，您可以来了解一下详情哈。 嗯， 里边有好多的详细的房型设置，包括晚餐，然后人均晚餐人均是300块钱 啊，早餐是168， 这些都含在这个费用当中，总数的费用当中。 也就是我们这次的费用是包括您住一晚上钱， 嗯， 然后呢还有这个两顿饭的钱， 哎， 包括我们也是设置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对， 比如有一项地板冰壶， 哎，这也是基本上属于跟冬奥接板，接轨是吧？这， 嗯， 切地板，今天的嘴皮子确实不利落啊，对不住大家。 哎，一看就两天没上直播了，没找着状态。 这两天特别忙，这两天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这个资源推介会，我跟美哲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在前方，也是代表我们北京新闻广播呢跟大家介绍这方面的一些资源， 嗯， 啊，当然了也有照片啊，照片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能看见， 是 吧？是，没， 嗯， 粉丝群哈， 嗯， 这个没入群的这两天就不用入群了，因为把入群通道关了。 嗯， 这个大家 暂时关闭 、啊， 为了我们的这个听友见面会的准备。 以后再说吧，没事，到时候我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边呢再发两张照片。 哎， 连续半年多宝贵的水资源哗哗流走，说到这个泉水的汩汩突突都往上冒，那是天然，老天爷给的是吧，礼物。 嗯， 当然了，对于生活当中要是水管子老这么冒水，这就是不节约用水，对不对？ 那可不行啊。 哎，这个让大兴绿荫花园小区的居民心疼不已，最近多名居民向这个媒体反映说，我们找物业也打了12345市民热线都没解决，你们赶紧来看看呗。9月18号下午呢，记者也是来到了绿荫花园小区，这是一个别墅小区哈，面积不大，在4G区62号别墅东门外有一个雨水井，井里边传来哗哗哗的流水声。掀开井上的铁壁子，记者看到一股干净清冽的水正在从井壁上一根管道内持续不断的往外涌出哈。井中半池清水泛着涟漪， 要是干净的水， 啊， 那可能也不是雨水，是不是？ 那是啊，特别干净啊， 嗯。 然后人居民说：“你说你看这水这么干净，也没什么异味，肯定不是污水。说这几天也没下雨，也不是雨水。”旁边的一个居民就分析哈，啊，杨女士也跟记者说：“大家你看，管道跑水已经2个月了，每次路过这儿看到白花花的水就这么流走，很是心疼。” 哎， 有居民啊，特意拿一木棍测量了一下。 嗯， 发现呢水深好几十厘米， 嗯， 啊，查看一下和临近的一个雨水井，人家那个井里边也是存满了清净的水，然后管道天天在流水，也不知道这水最终流哪儿去了。大家猜测流失的是井水，因为小区啊一直靠这个自备井来提供生活用水，大家吃的也是这个井水。之前呢曾经有邻居家院子里边突然冒水，最后查到的是地下水管裂缝， 嗯， 所以呢这次跑水大家也推测有可能是地下管道漏了， 那问问物业呗。 问问啊，那记者也是致电了小区物业，一位负责人是这样说的，说我们公司物业公司早知道这个问题 啊， 雨水井里边的水的确就是居民的饮用水啊。其实呢小区里边跑水已经有半年多了，因为担心小区内到处漫水，才把这个水啊引流在这个雨水井里边， 嗯， 就是他们物业干了这件事儿。说之前小区属于集中供暖，也地下挖有暖沟，后来呢改单独供暖之后啊，这暖沟就废弃了。这些水呢一定是水管损坏之后的井水，水流呢进了暖沟，冒出地面，然后乱跑。说我们这不是给弄到雨水井里边，不然大家都得趟着水过马路，是不是？ 那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 嗯 嗯， 怎么来修？关键问题什么时候修？这负责人特别给了仨字儿， 啥？ 没办法。 嗨， 嗯，说我们现在小区地下到处都是暖沟，很难查清楚哪段水管出了问题。说2008年的时候，小区的开发商就撤了， 物业公司呢也找不着有关方面的相关图纸。之前维修呢也是哪儿发现问题啊，哪儿冒水了就修哪儿啊。现在呢地下暖沟应该到处都是水，也查不出来是哪儿有问题。宝贵的水资源要是这么流失，什么时候是个头呢？这物业工作人员说：“哎呀，我们已经向这个叫什么魏善庄镇政府报告了，也贴出了公示，我们想涨物业费 啊。”为什么还涨钱呢？ 哎呀，现在普通小区的物业费每平方米都两块钱了，我们别墅每平方米才两块二，等账上有了钱才能修水管。 也就我们现在没钱， 没钱都不修，这水就这么白花花的流着。 你说多让人心疼啊！ 能不能先把这个物业费涨钱的事儿先放放，先把水管给关了？ 而且你说你光涨钱也不修水管，人家能掏物业费掏得甘心吗？ 哎呀，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想说哈，这个听着就特别气人啊。然后呢，也是希望有关部门呢能够管理一下这个水资源浪费啊。这不光是您物业一家说我们没钱不管。这毕竟是大家的资源， 对 吧？ 没错。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去过哪些小店儿啊？这些小店儿呢有什么样的特色？当然了，喜欢我们听友见面会，关键的是一个高端民宿，吃喝玩乐是吧？ 一条龙。 哎，这个 我们那个主持人也会在现场和大家互动交流。 主持人就咱俩呗。 哎，对，就是我们 俩。但是我们俩给大家准备了精美的伴手礼。 哦，对对对。 啊，这是我们自费做的。 嗯， 一个小特别有意义， 是我们大城小市的一个周边 啊，神秘的伴手礼啊， 产品 啊，行，还有很多 吊人胃口的，是不是？ 对对对，到底是什么也只有参与活动才能知道了，因为我们这个为了保证大家参与之后呢能够觉得物有所值，所以呢就不剧透了啊。来看看这些剧透的小店还是可以的。 好，畅说，我特别喜欢去牛街，是我最喜欢的地儿，有的时候啊我一天去三回，是不是一天三餐都在那儿解决了，是吧？ 那其实有的时候您晚点去，早点没卖完之后吃一顿横的，中餐就真省了。 哎呦，还是您会过日子，一天吃一 brunch， 多时髦啊！把早餐和午餐合到一块儿吃了、 哦、 ，breakfast 和 lunch 的结合嘛、 哦、 ，brunch。 以后你的 dinner 就全 cancel 吧。 凭什么呀？你不请就算了，还让我 cancel 一下，取消一下。 dinner cancel 了。啊，其他 就正餐， 对对对对对对， 我为国家节约粮食，我真够惨的。 我英语还会的不多，这两句还是真的会。 你要别说啊，李凯老师英语正经不错呢， 是吧？ 就是发音挺 Chinglish 的、 行吧，慢慢来吧，这是嘴瓢， 人家还没说完呢。 啊， 人畅还说了，像刚才提到的聚宝源的涮羊肉啊、熟食啊、包子啊、白记年糕、驴打滚、豌豆黄、盆糕，还有增糕，是吧？ 对， 是念增还是增？ 增高， 增高 应该是啊，我咋小这么念的啊？ 哎，都是我们家人特爱吃的，我也喜欢吃增高，甜甜的， 我爱吃切糕， 切糕新疆那种切糕。 哎，那时候小时候，那时候推着小车， 盖一步， 然后他拿那刀给你切一小薄片， 嗯， 然后吃的特别瓷实。 多少钱？ 没花过，小的时候都是爹妈给出钱。 想想 啊，然后那边的枣特别的甜， 哎，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人家新疆那边本来枣也多，什么和田枣、 哦、 是吧？ 对，说到枣，咱是不是应该感谢一下听众？ 哎呦，对对 对 吧？前一段有一位听众朋友呢，我们说人名就不说人名 了，不说人名 了，就是非常感谢啊、给我们还寄了那个 大枣， 大冬枣， 特 大特 甜。 也 向您汇报一下，已经被我们这一层办公室的人全封了。 是是是，我们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啊，但是大家也 不建议大家啊， 对。 不提倡，不鼓励，不支持。 大家多那给我们互动，我们就很高兴了。 对，千万别再给我们送东西了， 千万别破费。 谢谢 大家的心意。 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那些小店哈，您都喜欢哪些吃喝玩乐的小店？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发现火情，拨打119报警电话，拉闸断电，手持灭火器，呼叫增援力量，开展第一时间灭火，火灭之后进行看护，防止复燃。 这又演习呢吧？ 哎呀，刚才说的这一套流程听上去特别像是消防演习训练，是不是？ 对呀。 但是这还真不是演习， 这是发生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小区里的一场真实火灾现场的处置流程。 有真事儿啊！ 哎呀，特别悬。最近有一天凌晨的时候，朝阳区高碑店地区花园闸北里小区13号楼南侧的室外充电桩的地方啊，有一辆正在充电的电动自行车突然电瓶起火了。当时呢，正在执行巡逻巡视任务的小区保安杨永利、卢志强及时发现，第一时间呢就拨打了119报警电话，拉闸断电，使用干粉灭火器实施处置，并且利用手持电台呼叫了值班人员李岩、赵红林、王恩庆、吕爱民、邢宗如前来增援，也就叫了几个工作人员哈，大家一块儿过来处置这种情况。一分钟之后呢，增援力量及时赶到，七个人呀、共同使用灭火器连接消防栓啊出水，对起火的电动自行车以及周边实施了灭火和冷却，这火势所幸很快就被扑灭了。那么为了防止复燃情况的发生，在场的人员也利用沙土对这个起火的电动自行车电瓶进行了覆盖和看护，因为要隔绝氧气嘛。直到险情彻底消除。因为这次处置特别及时，没有造成火势的蔓延，所以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被困。这是凌晨着火，按说如果没有巡逻巡视的话，还是挺危险的一个情况哈。 当然人家真的做不错啊，保安上演了教科书式的处置方式啊！现在因为这个今年冬季的时候确实火灾高发，包括电动自行车等等一系列也是备受大家关注，也是希望大家哈这个了解一些比如说灭火的一些知识 一些常识， 还真挺好的哈， 包括一些急救常识，大家都可以平常多积攒多学习，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能救人命呢。 你看这个财迷主持人动不动就是积攒，我们叫多积累知识 啊，就积累知识 啊，积攒的全是钱， 积攒财富，积累知识、积攒知识啊，确实确实 是吧？ 您说的有理， 对吧？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去过哪些小店啊？十一期间这些小店，您可以互动一下有无，可以去看看啊，到底感觉怎么样？ 哎，包括人花草树木就说了：“哎呦，今天听你们说这么多小店，我准备把我没去过的都记下来。” 对，他说、 歇着的时候 是，他还说特别想跟咱见面，就是没时间。 没关系，以后我们还有机会。 我们争取再搞第二期。 如果第一期那个，大家先那个看看 喜欢 是 吧？然后看看情况，然后我们也会跟大家汇报一下到底是什么样哈。 没错没错。 对，然后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我们再搞第二期呗。 哎， 然后呢，这个完美说紫光园的炒疙瘩也特别的好吃。 紫光园也是很多小吃吧？ 哎，对他们家是正餐，炒疙瘩就是海鲜和牛肉的。 我吃过他们家的正餐，但是像早餐是真没吃过。 早餐的他们家确实特别种类还是比较丰富的。 你不是上回吃了糖油饼？ 哎，对对对，不光是糖油饼。 男人说。我特别喜欢吃红庙北里那儿有一家古早味的蛋糕店、原味的蛋糕还有原味生乳卷特别好吃、我们家里要是有人过生日就会买还能送货到家呢、 是吧李丽月上草说南方的米糕也特别的好吃摸少年说切糕70年代的时候2两粮票1毛2哦，这个真的不知道多少钱， 人记得好清楚、 哎，那切糕的时候这称重的哈、就是到底多少？据说那人家那个切糕那一小块还真的挺值钱的。 但是现在好像很少有在路边看到卖切糕的。 那是确实这个有一定的这个卫生的问题、 安全的问题、秀才说：“李凯呀、你们今天这个视频直播是不是吹了？怎么看不见呀？”今天我们看视频直播的 特别费劲， 是稍微曲折了一些哈， 因为明天我们留了路啊，然后结果今天我这。堵额外加的 明天一切照常 明天还是视频直播但是明天应该是很正常了就在我们的聊天室能看到啊然后呢今天稍微的这个不好意思让大家添麻烦了您可以在我们的微博啊 RBC 左小美和李凯电台的微博去看看那个、 还能再看三分钟 啊还能那个好像有回放吧？ 有回放 是吧？ 是，包括很多朋友都在说吃，人特没谱说，我喜欢小书店呀。早年间好多的小书店，各种二手书、旧书特别好， 是吧？ 这也是享受淘书的乐趣。 特别棒哈。然后呢，这个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问听众见面会的情况啊，再一次说一下，您得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而且在我们的推文当中有对这次活动的详细介绍，包括房型、早餐、午餐活动。这是晚餐活动的具体的内容啊、然后包括一些具体的注意事项也是希望大家在推文当中仔细来看看然后包括您可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回复报名两个字 所以您看我们的推文介绍包括报名都是要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完成的、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十个字儿。7702说节日快乐呀每次听你们的节目心情都特别好谢谢您欢迎您 常来听我们的节目。 哎、 当时11天假，我们10月1号和7号是有直播的， 嗯， 剩下几天都是录播。 是是是， 啊、 当然没关系，您可以再留言，到时候7号的时候我们直播的时候就全给大家回复了。 嗯， 如果您那时候再听我们节目的话，那可能还能感觉更多一下、啊。 哎，我们也会看到大家在后台的留言。 哎，葡萄1954，这是新朋友哈，说主播下午好，欢迎您来哈，希望您常来。 嗯、哎，包括春暖花开也说，每天啊听你们节目这个时间点都是一边做饭一边听， 嗯， 非常开心，就是没有办法跟你们互动。 哎、 没事儿，您安心做您的晚饭、 嗯、 啊。 明天是不是又可以不上班了，是吧？ 对，可以在家休息了。 是。 林也说，北海公园东门有一家排叉、 嗯、啊，刚才好多人说了， 挺不错的 啊， 比超市买的那强多了。 是是是、 嗯，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 FM 梅梅也在说我们家楼底下的便民小店就特别喜欢，开门早、 嗯， 关门晚，品种全，方便，蔬菜什么蔬菜水果食品油盐酱醋都有。 这就属于家门口的小店哈， 副食店。 嗯 啊，有关副食店的情况，我们11期间呢，我会和美哲再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起、啊， 来说说北京的副食店。 哎、 嗯， 那行，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呢继续收听我们直播的大城小事。 哎，那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1，咱明儿见。 明儿见。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7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笑泪水都是生命赋予的体贴，我们一并感谢。